199块钱，划算到每盒啊600多块钱，每头才15块钱。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这里的四大名旦不会唱念做打，却爱琢磨切磋。 象牙雕刻、 雕漆、 井台玉雕，就所谓四大名旦，皇家艺术里头最顶尖的工艺技术。 这里的满座高朋，不是近水楼台，却有天外来客。 对厦门来讲，唯一的一个例外呢，就是陨石来自小行星啊，或来自其他的天体，在运动过程当中跟我们地球相遇。 这里的时间从不争分夺秒，只顾流连忘返。 这个碑呢是创建碑，自景泰四年封于寝石，距今天呢就有400多年。 这里的风格没有千篇一律，都爱别出心裁。 在苗族的山寨里，一听见这个银铃响，就知道头戴花冠的女孩就要出来了。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今天的博物馆有范儿逛，要跟大家讲一讲一家用汽车讲故事的博物馆。有80多辆具有历史意义的藏品车，讲述着滚滚车轮上社会变革背后的故事。这就是北京汽车博物馆。这里都有哪些珍贵的文物汽车？哪些人和汽车之间产生了不解之缘？这里有哪些关于汽车可体验能互动的新玩法？今天就带您走进北京汽车博物馆。今天为您有幸邀请到的是北京汽车博物馆展览展示部副部长高燕女士。你好，高女士。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今天也是正月15元宵节啊，在这里呢也是要祝您元宵节快乐。3月份其实是一个节日很多的一个月份啊，而且呢我知道这里面啊还有一个节日跟咱们的汽车博物馆还有点关系啊，可能有的网友可能觉得是不是有什么汽车节啊，但其实我要说的是3月5号，再过2天就是咱们的第55个学雷锋的纪念日了啊。那咱们北京的汽车博物馆也马上要进行一个新的展览，就叫做雷锋一个汽车兵的故事。那您能不能在这个展览即将到来之际，咱们先来给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展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实际上那个北京汽车博物馆呢，在2012年的时候呢，就依托我们自己这个展区策划推出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雷锋一个汽车兵的故事。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吧，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5个1这样的系列活动，一首歌曲雷锋歌曲，还有是一堂课雷锋课程，包括一部剧，我们自己的员工自编自导自演的雷锋情景剧，还有是一场大赛，一次志愿服务等等吧。但是今年呢，就说是到了我们博物馆这个活动的第7个年头，我们也希望为这个展览呢注入一些新鲜的血液，所以我们就策划了这么一场展览，叫雷锋一个汽车兵的故事的主题展览。 那咱们这次好像还设计了一个可以互动体验的环节哈，在这个雷锋的展览当中。 是的，整个这个展览呢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就是讲述雷锋的故事，还有聆听雷锋与汽车，以及这个遇见身边的雷锋。在整个展览中呢设置了很多这种互动环节，比如说是我们设置了这个朗诵亭，观众呢通过 参观展览之后呢，可以分享一些自己对雷锋的感悟，还有可以朗诵一些雷锋日记。然后此外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这种具有怀旧风格的这种电影厅，可以观看这种老电影，然后还有这种版画，雷锋版画的体验坊，非常有意思。 嗯，确实是很丰富了。那您刚才说这次展览是分为了三个部分哈，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聆听雷锋的故事。那其实说到雷锋的故事，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了，就是从小都是父母都会讲给我们来听。那咱们这次的展览当中是怎么从汽车的角度把这个雷锋的故事讲出新意呢？有什么大家不太了解的故事吗？ 嗯，是这样的，我们呢作为一家这种汽车专题性的这种博物馆，也希望就是突出自己的这种专题性。展览中呢讲述了很多这个雷锋与汽车的这种故事，比如说是从雷锋从最初他在这个团山湖农场是第一代这种拖拉机手， 嗯， 到了鞍钢以后呢，他又成为了这种推土机手，在这个基础上他到了这种部队以后，由于他有这种基础的驾驶技术，所以呢就让他成为了运输连的一名汽车兵。 嗯， 可以说雷锋的一生呢与这个汽车有说不完的故事。其中有一个小故事吧，给大家分享一下。 嗯， 雷锋在入伍后呢，他主动向连里头申请开一辆最老的这种GAS 51，这辆车呢非常的耗油，他呢就是希望能够跟这个耗油大王过过招。于是呢他也总结了一套这种摸索了一套这种节油的这种方法， 嗯， 最后把这辆车呢从耗油大王变成了这种节油标兵车。 哇，确实，也就是说靠着这个自己的摸索和技术哈，然后来把这台车可以说是从这个大帽子上拯救出来了。 对 啊，那这次展览中还有哪些文物是比较值得大家关注的吗？尤其是能代表雷锋和汽车之间关系的。 展览中呢也展示了很多这种展品，你比如说是我们在这个版画区由这个军旅画家朱吉南老师捐赠了这个27幅的版画，他这个27幅版画呢就完整的勾勒了雷锋生平的一些事迹。此外呢我们展区还布置了一些藏品车，比如说GAS 69越野车，这款车呢是产于1955年这个苏联的汽车厂。实际上在建国初期，GAS 这个69越野车呢它是广泛列装于我国的这个部队的，作为这种军运指挥车。雷锋在这个运输连驾驶的这个车呢也是GAS 汽车。此外呢他就是雷锋呢非常喜欢我们国家这个批量生产这个解放 CA-10， 所以呢在展区我们也布置了很多他和这个解放车的珍贵照片，还有一些模型。 嗯，确实这些展品可以说是非常的让人期待了啊。其实这时候我有一个小问题，刚才我们说了很多车型的这个细节，那其实雷锋在他当汽车兵的时间更多的是在开这样的吉普车类型的车，还是开这样的卡车类型的车？ 他开的是GAS 51，是卡车啊，但是他是，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经典的图片是他跟解放 CA-10 的那款车的照片啊，是因为他非常的喜爱这款车，而且当时连里头也就一辆，所以他是有很多照片，但他并没有开这个解放。 嗯，确实就是喜欢这个好车也是。那刚才我们还说的还有一个部分啊，叫遇见身边的雷锋，那是不是我们也能在展览中找到很多雷锋和我们现代人现在生活之中的关系的这个展品呢？ 遇见身边的雷锋，这是我们展览的第三个部分。实际上我们在策展的时候就一直是觉得雷锋呢它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但是呢它又不仅仅是那个当年那个时代，到现在呢，始终在雷锋精神始终在延续，在传承，具有这种历久弥新的价值。 嗯， 就在我们的身边，现在，然后也出现了很多雷锋式的人物，他们的事迹从来都没有间断。我们在这个展览中也展示了很多就是当代的雷锋，你比如说郭明义，比如说这个京城雷锋孙茂芳，再比如说我们丰台这个卢沟桥守护卢沟桥的一个义务讲解人叫郑福来老人啊，他的故事就非常的感人，80多岁了，但是每天都坚持义务讲解，已经坚持了将近50多年。 确实是有很多感人的故事等着我们去这个博物馆里亲自去发掘哈。那通过刚才的介绍，我们确实能从这个展览当中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汽车兵雷锋。那么在汽车博物馆，除了这个即将上的这个精彩的展览，还有哪些精彩的展览呢？还有哪些特别珍贵的文物汽车呢？稍后我们会在接下来的部分当中继续为您一一讲述。 汽车中驶来的历史，在汽车出现之前，人类经历了漫长而辉煌的马车时代。到了17世纪末，马车已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公共交通工具。18世纪，轨道马车风行欧美，在英国还被应用于煤矿运输。1847年首先出现于英国伦敦街头的双层公共马车，让人们享受到前所未有的悠闲和舒适。所以1886年，当德国人戴姆勒和迈巴赫研制的五马之车以每小时18千米的速度从斯图加特驶向康斯塔特的时候，人们认为简直令人窒息。世界上第一辆汽油发动机驱动的四轮汽车就这样诞生了。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好的，听众朋友们，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北京汽车博物馆，去了解汽车中的历史。刚才高女士也为我们介绍了雷锋主题的展览，是即将要上展的一个展览。那么汽车博物馆呢，其实还有很丰富的内容。那么您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汽车博物馆的整体的状况吧，比如说它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呢？ 好的，汽车博物馆呢是在02年立的项，06年呢破土动工开始奠基，我们是在2011年的3月18日开始试运行，9月23日正式对外开放。北京汽车博物馆呢，是我国第一个由政府主导建设的汽车专题类博物馆。我们整个展馆呢，也按照这种科学、技术、社会的这种选题方式，围绕这个汽车作为载体，讲述了整个这个汽车工业的发展历程，以及所带来的科技文明进步、技术变革等等背后的一些故事。 其实咱们汽车博物馆这个本身的建筑造型啊，其实也挺别致的啊，是很有特点的。而且呢，这个内部的空间布局，我觉得应该和是不是一般的博物馆也不一样，因为展示的很多都是汽车这样的庞然大物哈、和一般的这些比如说一些文物的博物馆来展示一些瓶瓶罐罐啊，这个字画啊什么的，这个空间的结构肯定是不一样的。那您从这个大的造型上和内部的布局上来为大家揭揭秘。 好的，整个博物馆的建筑呢，大概是5万平方米，展成面积呢是1.5万平方米。从这个空中俯瞰呢，我们这个博物馆的建筑呢是一个大眼睛的造型。其实这个创意呢，它是来源于这个汽车的车灯。它也是这个寓意呢，就是放眼世界，面向未来。这个在这个展览布局上，空间布局上呢，是由上而下分为创造馆、进步馆、未来馆三个独立的这样的展馆。二层呢，我们还设置了这个中国汽车工业经典藏品车展区以及多个临展区。创造馆呢，我想就是主要是讲这个汽车诞生发展的历史，包括很多汽车的这种车型，也包括我们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一些历程。进步馆呢，主要是介绍这个汽车的内部结构啊，工程技术、安全性能、设计生产等相关的内容。未来馆呢，主要就是反映一些新技术、汽车前沿的一些，比如说环境问题啦、能源问题啦等等相关的话题。 确实是一个时间的脉络哈，过去、现在和未来。其实挺有意思的是，创造馆，我以为一开始在看到这个创造馆的时候，我以为是这个 想未来的创造 啊， 结果是发现是回溯了一下汽车创造的过程。 对 啊，这个名字还是很有意思。那咱们在这里有哪些常设的专题展览吗？ 嗯，整个就是展区呢，按照这种故事展区主题以及展品展项吧，设置了有13个展区、44个展览主题，还有50多个互动展项，以及就是这种还有一些图文数字信息，展品、车标、零部件等等吧，应该说是非常的丰富。此外呢，我觉得互动展项方面呢，应该是我们博物馆的一个特色，因为它更偏重于这种科技体验，你比如说吧，这种与风共舞，它呢就是体验一种这种风动实验，再比如说这种梦工厂，观众呢可以去亲自动手设计一辆自己喜欢的汽车。 嗯，是在电脑上。 嗯，对。 啊，那这个风动工厂是，因为我听着好像很多都是造飞机的时候，人们经常提到的一个，是这个是研究汽车的这个外形设计来减小阻力的一个风动吗？ 对，它是这种模拟风动嘛，因为就是汽车高速行驶的时候带来一种阻力，汽车的外形呢也在不断的变化，就是人们就是为克服这种空气阻力呢，就是在也不断的付出努力。风动实验就是将这种空气动力学的这种原理变成非常简单有趣的这种体验。在这种模拟的风动里头，观众我们是一部这种敞篷跑车，通过这种真实的操作控制车速，可以看到体验到这种汽车在高速行驶过程中受到的影响，感觉是应该是飞一样的感觉啊。 那确实很有意思了，很想去体验一下。那我们在介绍了这个整个汽车博物馆的大体的这样的状况之后呢，我们也是跟着这个时间线，我们来一起来聊聊详细的话题啊。我们也是从这个汽车的历史上来聊一聊。那我们的网友也是及时的提出了问题，说咱们这里面有没有哪辆汽车可以说得上是最牛的汽车，就是这是在问您咱们的镇馆之宝，应该是很多朋友都想知道的 啊。其实可以说我们馆的每一件藏品呢都非常的珍贵，从轮子的起源，再到我们古代的这种车马文化，再到世界上第一辆汽车奔驰一号，都非常的有故事。我想讲一辆这个汽车，就是奔驰一号。我想很多观众很多听众应该也了解，它呢是被称为是世界上第一辆汽车，是在1886年的时候，由这个德国的卡尔本茨，他向那个当时的这个专利局申请了专利，获得了这个专利权，因此呢也被称为是就是这一天吧，1月29日，被称为是汽车诞生日。这辆车的背后呢挺有意思的一个故事，我也简单讲一下。卡尔本茨他的这个当时刚生产这辆车以后呢，这个车的车速比较慢， 是的， 每小时速大概也就是16公里，因为当时是马车盛行嘛，这辆车呢比这个马车还要慢，所以备受人们嘲笑。但是他的这个卡尔本茨的夫人非常的支持他的工作，于是呢就在一个周日的早上带着两个儿子驾着这辆车，进行了一个长途的路试，行驶了大概144公里。也可以说是汽车历史上第一次长途路试啊。由此呢，也被得到了这个社会得到了大家的一个认可。 确实，现在我们大家在微信公众号上回复01啊，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个奔驰一号，由卡尔本茨设计的这个三轮的汽车。从这个图片上来看，其实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人力三轮车有点像，只不过感觉是没有一个明显的脚踏板了。确实也是非常的不容易，这个汽车的研发。汽车从出现到现在呢，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网友秋林问啊，那咱们馆里最老的汽车是哪辆车呢？ 我们馆里头有很多就是这种有历史的车。我想讲一下就是我们国产的车，我们中国产的车。实际上我们中国呢是在1953年才建立了自己的这个第一座汽车厂，也就是长春一汽吧。 在1956年的时候呢，第一批解放 CA 型这种载货车顺利下线，由此呢结束了中国不能批量制造汽车的这个历史。我们馆呢还展示的就是1958年生产的我国的第一辆小轿车东风金龙。 哦， 它是第一辆小轿车。 其实也就是说，可能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奔驰一号没法搬到这儿来了啊，但是呢在我们国家的很多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第一辆还是都在馆里有展示的。 对，比如说在我们博物馆的二层有一个这个中国的这个早期汽车工业经典藏品车展区吧，有一些红旗系列。红旗呢也是就是我们国车非常的经典。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一级藏品吧，叫红旗 CA72。这款车呢就是非常的有代表性。 网友风潇潇就刚才也是在问到了，说是咱们国家的第一辆国产汽车吗？难道是解放牌吗？还是红旗牌呢？是哪一辆呢？ 实际上应该说是在建国后我们国家生产的第一辆汽车是解放 CA， 这个载货汽车。然后这个红旗呢是我们国家生产的第一辆高级小轿车 啊， 也是在就是在1958年就是第一辆小轿车东风牌之后呢，我们就是为了就是进行这种批量生产吧，研制了这个红旗。当时有一句口号也非常的有名气吧，叫乘东风斩红旗，造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啊。因此呢第一辆这个高级轿车的名字呢就被命名为红旗啊。这辆车呢是在1958年先是有这个样车，后来呢确定了这个产品的编号为 CA72， 它是一个定型车。在我们馆展示的这辆车呢就是 CA72，它是这个国家前主席这个王正的用车 啊。 这辆车呢我想就是详细介绍一下吧啊。整个车的这个车身呢非常的大，它搭载了这个200匹的这种马力发动机，最高的时速呢达到了160公里，而且它采用了我们国家自主研制的这种液压自动变速箱。 就是自动的变速器。 而且车身和内饰呢就是充分的体现了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文化特色。你比如说它那个扇面型的这种水箱面罩。然后还有是就是这个后尾灯，它的这个设计灵感就是来自于我们中国古代宫灯的造型。它的这个车头呢是一面这种迎风招展的红旗立标。后标呢是毛泽东主席题写的这个红旗二字。 确实，我们现在回复这个在微信公众号里回复数字02，就能看到这个红旗轿车，也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说到这款红旗轿车的图片啊，确实还是非常的清晰的，能看到刚才说的很多的细节。确实看到这辆车也相信大家都很有年代感，这个怀念的感觉啊。那我们继续来看，那我们的这个新中国汽车的这个起点，是红旗和解放，算是两个不同类型的车的起点啊。那在后来的这个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又有什么一些代表性的品牌或者汽车的车型呢？ 后面呢就说是我们就是国家这个汽车工业也逐渐的在发展，那现在呢我们汽车保有量也是世界第一，成为了这个汽车大国。后续呢我想讲一下这个军车这块的发展。我们博物馆呢去年的时候也举办了这个金戈铁马化军车这样一个专题展。里面展示了很多这种我们国家自主生产的这种军车，比如说是BG212， 还有是这个北汽的 BG40。 我们馆展示的这个 BG40 呢是当时在93大阅兵上，它是作为这种礼炮牵引车，它的编号是03。 确实很有趣，这是军车方面啊，我们的国家的一些第一个。还有其他方面的吗？ 还有就是你比如说新能源汽车这在我们的三层未来馆有一些展示。那现在呢新能源汽车也是一个热点，它解决了很多这种环保问题啊。所以我们馆也有一些展示，有新能源的这种动力系统的展示。 那刚才我们也 提到了说有这个阅兵啊，我们的汽车有展示，那么还有很多国家的重大活动或者说外事活动，这些汽车有没有这个在我们的博物馆里面有展出的，或者说这些汽车背后都有怎样的故事呢？您可以给大家多讲一讲。 我想讲一下，有一辆车也挺有意思的。这款车呢，也是我作为我们馆的这种党员示范岗志愿讲解的一款车，叫雪铁龙 5HP 鱼雷敞篷车。这辆车呢是由这个法国雪铁龙公司捐赠给我们馆的。它是产于1925年。这辆车呢非常有意思，是它在1997年为了纪念这个世界上第一次横跨欧亚大陆的这种拉力赛事100周年的时候，由一对法国夫妇吧开着这款车重新走了当年的这个路程，历时一个多月，行程大概是1.6万公里。这辆车呢也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款女士之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的这个构造，比如说它的方向盘，在同时代呢其他一些车呢方向盘还是这种摇把式的，或者是水平搁置的，但是它的那个方向盘呢已经和我们现代的这种车型就是非常的相似，有一定的倾斜度，非常的方便这个女性操作。它的底盘也比较的低啊，所以被称为是第一款女士车。而且这辆车也开创了一个民主新纪元。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时这个法国雪铁龙公司，它就是创造了一个叫这种标准化的这种服务手册。到现在呢各大汽车企业呢也依然在沿用这一个方式。 我有一点好奇的是，这个女士用车从方向盘这边主要可以看出来，是因为角度的问题吗？ 它是有一个倾斜度，而且它就是现在这种圆形的操作，它底盘也比较低。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法国女人比较喜欢穿这种长裙，所以方便她上车操作。 确实，要是底盘太高的话，穿着裙子不方便往上跨。 对，而且她在那个维修保养上也很方便，驾驶上也很方便。 那我们还有一个网友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说我倒是也喜欢汽车，但是我更喜欢赛车，咱们这有没有 F1 赛车的收藏呢？ 有，而且 真有。 对，而且我们还特别就是设置了一个这种极限驾驶的这种互动体验项目，我觉得听众可以到我们那儿去体验，圆一把这种赛车梦。它是就是这个互动展项呢，它是下面采用这种6个液压杆这种互动模式，上面呢就是一个赛车造型，前面呢有3块这种电子屏，观众可以就是这种模拟体验的这种赛车驾驶。 那有这个 F1 赛车的真正的实体在这儿， 我们模拟了一个 F1 的这种换车的场景，还有 还有这个就是进站换胎加油这一系列的这样的模拟。 对，有这样一个就是模拟的这种场景，有车手在欢呼，仿佛置身在这个 F1 赛车的这种环境中。 哇，那确实做的是很用心了，相信很多这个听众朋友都可以，应该已经动心了，要带着孩子去体验一把这个 F1 赛车手的这样的感觉了啊。那其实还有一个类型的车啊，我觉得不得不说，尤其是说到汽车，就是咱们的公共交通有的时候很依靠汽车的。那咱们这个博物馆里面有没有相关的展陈或者这个展品？ 我们也特别的设置了这么一个公共交通的一个展区。在展区里面设置有这种 mini bus， 还有我觉得我们北京的听众朋友应该非常熟悉的这种黄面的，这个天津那个面包车啊。此外呢，我们还设置了一款就这个观众也可以去体验的公交车，我们最早的一路公交车，它有设置了这种公交车上的同期声，观众可以上去感受当年的这种有售票员的声音啊，有这种观众就是乘车人员的这种声音，挺有意思的。 确实也是可以说是想方设法的让大家去沉浸式的体验哈， 对， 确实很用心了。那说了这么多的展区啊，您最喜欢哪一个展区呢？ 我比较喜欢的，目前呢，我是因为最近呢一直在打造这种雷锋主题展，这是我们的一个零展区。另外呢，我非常欣赏就是我们在博物馆的2层，就是中国早期经典藏品车展区，这个地方呢，整个这个 环境呢是红色的，展示了当时那个年代，就是我们说它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啊，早期的经典的藏品车有红旗系列，有上海系列，还有一些华沙胜利，早期的吉斯吉姆，里面有吉斯110是我们管的一级藏品车，这个展区反正非常的有年代感，有代入感， 嗯。确实也是听的人很想去看一下，汽车爱好者们千万不要错过。那确实从汽车中的这个展陈啊，就能看到整个汽车历史的发展啊，从汽车的角度也了解到了，刚才也说了很多有趣的故事我们说的是一辆一辆的汽车，但是我们也都知道汽车可都是有很多重要的零部件的，那么相信在这个汽车的博物馆里也有很多关于汽车零部件的有意思的知识和展品。那么在汽车博物馆我们到底要怎么玩怎么体验呢？稍后我们来继续聊。那先来听一听下周一的城市文化范，我们为您准备了什么内容？ 超现实主义大师达利是西方艺术史上的重磅人物，他不但是超现实主义的领袖，也是本世纪最受争议的艺术家。画中的意境难测，个人形式乖张，更增添了他个人作品的魅力。疯狂的达利艺术展正在央美术馆举行，共计230多件萨尔瓦多达利的代表性作品正在展出，其中包括达利生平重量级雕塑、画作、琉璃、家具以及黄金首饰等作品。城市文化范儿邀请央美术馆馆长和本次展览的策展人一起带您了解疯狂的达利。从汽车中驶来的历史，当汽车产量有限时，它仅仅是个奢侈品。美国人亨利·福特梦想制造出一种简单而耐用的汽车，让人人都能买得起。1908年10月面世的福特 T 型车实现了这一梦想。这款万能车赢得了千千万万美国人的喜爱，乃至供不应求，迫使福特采用传送带方式来加工生产汽车。传送带方式于1869年开始在辛辛那提屠宰场使用，也广泛应用于罐头食品工业和铸铁业。1913年，福特安装了第一条汽车流水生产线，使 T 型车的产量激增，直到1927年5月停止生产。19年间，福特共生产了1500万辆 T 型车。T 型车的诞生是汽车普及的标志。流水线作业的革命性创举不仅为汽车制造业，而且为整个工业界带来了伟大的革命，也使美国成为真正的世界汽车王国。福特因此被尊为为世界装上轮子的人。 这里的四大名旦不会唱念作打，却爱琢磨切磋。 象牙雕刻、 雕漆、 锦坛玉雕是所谓四大名旦皇家艺术里头最顶尖的工艺技术。 这里的满座高朋不是近水楼台，却有天外来客。 对天文来讲，唯一的一个例外呢，就是陨石来自小行星啊，或来自其他的天体，在运动过程当中跟我们地球相遇。 这里的时间从不争分夺秒，只顾流连忘返。 这个碑呢是创建碑，自景泰四年封于写实，距今天呢就有400多年。 这里的风格没有千篇一律，都爱别出心裁。 在苗族的山寨里，一听见这个银铃响，就知道头戴花冠的女孩子要出来了。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好的，听众朋友们，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我们继续来走进北京汽车博物馆，去了解汽车中的历史、现在和未来。那刚才我们的高女士也为我们讲解了很多这个有趣的展品和展区啊。那刚才我们也有网友听了刚才介绍的雷锋主题的展览啊，留言问这个展览什么时候能开始呢？他很想去看一看。 这个展览呢是在3月4日正式 开展。说到这里呢，我也想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展览。这些年呢，实际上关于雷锋主题展览不再少数。那我们汽车博物馆呢，作为这种汽车专题类的博物馆，也希望能够区别于以往传统的这种雷锋展览，希望能够更多的强调这种展览的这种叙事性、故事性，它的以及可读性。 嗯， 整个展览实际上有两条这种线索。一条呢，就是以这种解放卡通这种形象，小解放嘟嘟的这种形象，他去问，以这种问答的形式叙述展览内容，突出了强调这种雷锋的这个三个梦想逐一实现的这个过程，他的成长经历，他与汽车的关系，以及他与身边人的这种缘起。可以说整个展览呢是专注于人，专注于生活，专注于现实。我们也更多的强调这种雷锋的一些生活细节，还有一些这种表现这种艺术手法，也希望能够通过展览寻找与今天的一些现实生活中我们所需要的雷锋精神的一些关联。观众呢可以在看展的过程中自己去这种感知，去领悟，去体会，让他自己去融入其中，然后潜移默化的传达这种雷锋精神。 确实说得太好了。那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也是能在这个3月5号以及之后的日子当中啊，好好的能看一看这个展览啊。这个展览会一直持续下去吗？ 展览呢是从3月份一直持续到这个暑期8月。实际上我们这个是要打造一个这种雷锋季的一个系列的活动啊。 所以说时间还是挺长的啊，有很长的时间 跨度。观众朋友可以就是在这个阶段里头，然后不断的可以去，然后我们的活动也非常的丰富。 刚才说到一直延续到暑假啊，其实刚才网友小自然也说啊，就是说他寒假的时候，就是刚过去的这个寒假，现在刚开学嘛，刚过去的寒假就带孩子去了咱们的汽车博物馆，里面的活动是很丰富，也很有收获，希望能多办这样的活动。这边给大家卖了太多的关子了，说这个活动很有意思，又不说是什么活动，那咱们就来请您现身说法一下，给大家介绍介绍刚刚过去的寒假期间都有什么样的展览和活动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每年在寒假包括在暑假都有一个就是体验营的活动，寒假暑假都有，然后每天呢课程也安排的非常的满，有一些科普课，你比如说是我们也面向这个低龄儿童在展区开设了这种科普微课堂，推出了这种疯狂动物园学习车标的，还有是那个我是小司机、小汽车、大世界等等课程，以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讲述一些汽车相关的知识。此外呢，我觉得就是亲子家庭呢，也可以到我们博物馆有一些针对这种亲子的一些活动，一些互动展项，比如说我们的儿童驾驶学校芝麻开门，这个就是了解一些交通安全方面的知识，认识一些交通标识。 确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寒假的活动，这些活动现在还会有对吧？ 有一些这种科普课堂是有的，但是有一些这个就是寒假里面的有些活动已经结束了 啊， 大家可以期待未来明年还有那个暑假的时候应该有一些活动。 对，咱们的这个展览的更新迭代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啊，总有新鲜的展览，也就是说大家可以不用只去一次，感觉这个就去过了，就不用再去了。其实每年的不同的时候去，也许都有不同的惊喜在等着大家。 对，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博物馆的一层也有一个新开的展，就是我们博物馆的这种馆藏展，叫车成人啊，里面有一些我们馆收藏的一些关于汽车、关于车的，有车牌、车标，还有一些图书类的，就是非车类的一些藏品，非常的有价值。 那就是周边的一些产品，就是除了汽车之外的。 对，除了实车然后相关的一些东西。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叫儿童驾驶学校。我们都知道学车是有年龄限制的，那咱们这个儿童驾驶学校是真的小朋友是开真车呢，还是玩具车，还是模拟器呢？ 是模拟器通过这种模拟器的这种开吧，它在过程中可以学习一些交通标识，提高一些交通安全知识。 是的，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学校很有必要，因为其实也许我们说几岁的孩子，或者说十几岁的小朋友，他们没有必要现在就 一定教他们开车上路。 嗯， 啊，但是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其实可以教他们在路上避免危险。 对，认识一些交通标识，提高一些这种安全这种意识。嗯，这个我想可能是博物馆的一些，就是我们设置这些互动展项的一些初衷啊，就是想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这个过程，还有这种体验的娱乐的这种方式，去传达一些理念。 嗯，确实还是在博物馆里，一个优秀的博物馆肯定是寓教于乐，在观看展览的同时肯定也是有学习的作用。那我们刚才也在上一时段结束的时候说过，下一时段我们可以聊一聊这个汽车的零部件啊。我们都知道汽车是有很多零件的，据统计应该是有20000多个零部件啊，大到发动机变速器，小到一个螺丝钉，其实都蕴含着很多的科技的力量，都很关键。那咱们对于汽车的这些部件应该是有一些展示的，比如说我就知道有一个专门展示发动机的区域，其实发动机也算是汽车的心脏了哈。 嗯，可以这样说。 咱们在这个区域里有哪些特别的心脏吗？ 嗯，这个区域呢是设置在我们博物馆的4层进步馆，整个这个展项呢叫发动机之旅。 嗯， 它呢将这个汽车发动机包含的这种技术知识呢也放大展示给观众。实际上这个汽车刚才您也说到了，就跟人体一样，它也有一颗这种奔腾的心脏。我们的展程设计呢也按照这种时间的顺序讲述了这种不同种类的这种发动机变革的这种历史。同时呢它也辅助这种3维动画的形式展示发动机内部构造，观众可以体验然后了解到这个发动机是怎么工作的。展区里头展示了有21台典型的这种发动机，看起来像工艺品一样被精心的陈列在展台上，有包括这种直列发动机、微型发动机、水平对置发动机，还有转子发动机等等吧。 嗯嗯，确实，这个发动机啊，里面是很有学问的啊。刚才也说了各种这个，大家其实也许如果说稍稍不懂车的，就听得一头雾水了啊。各个类型的发动机，那在这些发动机里面，最引人注目的，或者说就像我们说过最贵的车一样，那这些里面最厉害的发动机是哪一个呢？ 其实每一台发动机都有它的特殊之处吧。 嗯。 而且我们馆在这个展区里头呢，也配合这个发动机，地面上有一些这种3维的艺术地面画啊，它把这个内部的构造都讲得非常的清楚。 啊。 我们这个科普老师呢，在这个展区呢，还不定时的开这个就是讲这个发动机的这种课程。 嗯。 啊，观众如果去的话，可以去听这个课程，了解一些具体的一些知识。 嗯，确实很值得人期待了。那汽车的技术其实也是一直在发展啊，在舒适度上，包括速度的追求上，以及安全的保障上，还有环保等方面，都很深刻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那现在有一个词应该是越来越火热了，就是新能源汽车啊，也得到了很快速的发展。那么每次车展呢，都会看到很多概念车，就是非常炫酷的一些造型哈。那咱们的汽车博物馆是不是也能看到类似的这样很有科技感、未来感的展品呢？ 对，在我们的3层未来馆呢有这样的展示。此外说到这个新能源汽车呢，我也想展开说一下啊。我们博物馆呢是这个北京市新能源这个体验基地， 嗯， 然后每年大概是从4月份开始呢，我们就每个周末每个周六都会设置这种新能源汽车的试乘试驾的这种活动啊。 啊，确实是很值得一看了。 对，还有一些这种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吧，4月份开始之后不断不定期的会推出一些专项活动，你比如说新能源汽车的这种课程，然后还有就是新能源汽车就是这种自驾。 嗯，新能源汽车从您的角度看来，和这个我们传统的汽车，它在驾驶的感觉上，或者说在整个的体验上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吗？ 实际上它最主要的这种原理上，它是用这种电池发电嘛，然后我们博物馆也设置了一个新的这种 展项，这个展项是基于这个 ThisSpace， 它是叫虚拟现实的一种手段吧，来展示这个新能源汽车里面的构造，它怎么样把这种电能转化为动能，通过这种一个就是叫模拟的这种笔，可以把每个部件的构造都放大，然后它的工作原理，包括它怎么充电，都展示了啊，观众可以到我们博物馆去体验。 对，那确实是各个类型各个方面的展品都有了哈。那这时候我就想问一下了，咱们这个汽车博物馆的这些展品啊都是怎么来的，是咱们买来的呢，还是有人送来的呢，还是怎么来的呢？ 实际上我们博物馆最初包括是我们是没有场馆没有藏品，是从无到有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藏品呢它是就是不断的一个积累的过程，是有的是捐赠的，有的是我们征集过来的，有很多这种汽车这种爱好者也非常热心给我们捐赠了一些，你比如说说到刚才那个雷锋展呢，今年呢就是施永乐先生就捐赠了我们一辆雷锋车，这辆车呢是产于1998年斯柯达福提西亚这款车，它的车身上贴了有这个雷锋的头像还有雷锋的标语，施永乐先生呢他也驾驶着这辆车，曾经就是义务帮助这个困难群众18000多人次，这款车呢也会在这个雷锋展区到时候会展示，很多这个雷锋这个热心人士吧也都在这辆车上有签名。 那确实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生活当中身边的雷锋最好的一种体现了哈。 是的。 确实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传承。那咱们接下来还会有陆陆续续的还有很多的新的藏品加入嘛。那大家如果说是不是有什么比较好的这个主意，或者说真的有什么宝贝，是不是也可以向我们的博物馆来联系捐赠呢？ 我也做一个小广告，也非常的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把自己身边关于汽车相关的或者是一些就是有物件有故事的东西捐赠给我们博物馆。这次我们这个雷锋展览呢也向社会大众呢发出这样一个征集的信息，希望观众能够和我们一起分享自己身边的这种雷锋的故事，雷锋的感悟，包括雷锋的一些小物件。 确实是非常的有意义啊，希望大家真的能踊跃参与啊，积极参与到这个我们的捐赠或者说互动当中来。其实刚才说了这么多啊，我们也能发现我们的这个北京汽车博物馆不只是一座博物馆了，它还更像一个科技馆，也像一个展览馆，这里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发掘期待的地方。那刚才也说了很多好玩的，比如说这个虚拟现实的模拟啊，包括我们说过的风洞啊，还有什么其他的值得我们去体验的东西吗？ 在我们三层最新改造的有一个展区呢叫汽车魅力展区，这个展区呢包括有这个汽车广告，然后有汽车音乐，还有电影中的汽车。电影中的汽车呢这是一个互动体验项目，它里面是一个 4D 电影的一个影厅啊，座位也是这种轮胎形式的，就这种沉浸式打造的。汽车广告这块呢我多说一下，因为在2018年元旦的时候呢我们博物馆呢也推出了一个线上数字展览，就叫广告中的汽车生活它呢讲述了通过这种广告这么一个视角，讲述了这个汽车发展历史的一个过程。观众朋友可以搜索就是这个北京汽车博物馆的这种微信公众号，点击这种线上展览就可以看到这个展览，有世界上第一个汽车广告是什么，还有一些这个中国的这个早期的经典的汽车广告，以及一些创意广告。 确实也是另一个角度去了解汽车了。 对，我们是这样认为的，我们觉得这个汽车广告实际上是汽车工业发展的一个就像年轮一样，它记载着，它这个角度非常的独特。 说了这么多，我在查阅资料的时候有一个是我觉得最酷的，但是我没有看到具体的画面，我只看到了它的名字叫安全性实验室，就是很多这个汽车的广告上我们也提过广告，包括一些宣传片上或者说一些视频当中我也看到这个安全性实验室，是不是就是 我们很多这个，比如说我一个男孩子在小时候觉得最酷的就是一个安全性实验室里面，或者说这个汽车的防撞实验室里面，一个试验款的汽车载着一个假人高速冲向墙壁，然后去观察那个慢动作镜头下，有没有受到损毁，是这样的一个实验室吗？ 它是就是有一辆实车，然后通过这种无锡投影的技术，观众在旁边呢，就是有一些触摸屏，通过触摸屏就可以看到一些内部的安全结构。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个安全气囊，实际上我们平常是看不到这个安全气囊的啊。 对。 通过点击触摸这个触摸屏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安全气囊工作的这个原理。 是。 还有这个制动系统、发动机，在这个安全性能实验室，我们都可以看到。 确实安全气囊是汽车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和安全保障，但是其实大多数的这个开车稳的司机朋友们应该是都从这个买了这个车到报废可能都没有见过这个安全气囊。 对，然后我们馆呢也就是新开发了一些互动展项，其中有一项也是这种安全碰撞这种体验。它是通过这个你高速驾驶过程中，然后这个安全气囊打开让你体验这种效果。 哇，真的有这个气囊弹到脸上这样的。 它那个气囊是模拟的 那确实这一次可以见识一下了。当然也希望所有的司机朋友们，未来的司机朋友们都能在驾驶过程中永远不用看到安全气囊哈。那确实也是说了太多的这个有趣的活动、有趣的展品了。那在最后，您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咱们这个北京汽车博物馆的参观的，比如说开馆闭馆的时间、具体的位置、交通等等的信息吧。 我们博物馆呢，地址是在南四环西路126号。我们的咨询电话呢是6375-4个6。我们的早上开馆时间是早上9点，闭馆时间是下午的5点。 好的，那大家一定要记住，早上的开馆时间是 9点，然后到下午这个17点。然后周一呢是闭馆，节假日除外。然后这个门票这块呢，我也简单介绍一下，成人门票呢是30元，然后学生门票呢是20元，1米2以下以及这个持有有效证件，像那个老年证，还有是军官证，还有残疾证等等，这些都是免票的。 那大家一定如果有这些证件的话，记得不要忘记了，还是有时间多来看一看。 购票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我们可以搜索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北京汽车博物馆，采取这个扫码购票。 公众号上扫码购票。好的。 从汽车中驶来的历史，汽车对于早期中国来说是舶来品。当西方国家的汽车业蓬勃发展时，中国正处于战火纷飞的年代，但我们并没有放弃制造汽车的尝试。1920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出打造民族汽车工业。1931年，张学良将军在他自己的军工厂试制成功中国第一辆汽车民生牌75型。1932年，由技师向德领头将271型煤气发生炉安装在汽车上。在中国石油资源依靠进口的年代，为保障战时的公路运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制造的第一辆汽车是解放牌载货车，于1956年7月13号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驶下生产线。1958年5月12号，第一汽车制造厂研制成功的东风牌轿车是新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部轿车。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了解了汽车的历史、未来创新。有空的时候不妨到我们的北京汽车博物馆去来逛一逛，感受一下汽车带给我们生活的变化。好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的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责任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来了解一下下周一的精彩内容。 超现实主义大师达利是西方艺术史上的重磅人物，他不但是超现实主义的领袖，也是本世纪最受争议的艺术家。画中的意境难测、个人形式乖张，更增添了他个人作品的魅力。疯狂的达利艺术展正在央美术馆举行，共计230多件萨尔瓦多达利的代表性作品正在展出，其中包括达利生平重量级雕塑、画作、琉璃、家具以及黄金首饰等作品。 城市文化范儿邀请央美术馆馆长和本次展览的策展人一起带您了解疯狂的达利。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宝贝们，快起床啦！ 真想再睡一觉呀。 妹妹，你洗脸的时候水要开小点，还有这个水盆啊。你洗完脸水不要倒，等我把洗完脸的水攒到一起，就能冲马桶或者擦地了 啊。 来，先吃早饭吧。 妈妈，以后咱们早餐牛奶买大桶了吧？ 我和哥哥用杯子倒着喝，这样可以节约包装。 哦，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变成低碳节约小能手了？ 妈妈，老师说低碳生活就要从身边小事做起。 嗯，我们节约一点，地球就美丽一点。 低碳生活从小做起。 走过的路。